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8月2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飞行时间质谱仪在京取得突破，可在10亿分之1秒内寻找基因变化。 市领导继续开展3严3实专题教育集中学习。 故宫院庆将开放8项展览，新增展陈文物约5000件。 本市加大中医药专利资助奖励力度。 本市启动南水进京以来首次全面水质督查。 北京12个轨道建设项目获批，总投资超2000亿元。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北京日报报道，毫厘之差已经远不能形容现代科技测量的变化范围。高新技术企业北京一新博创生物科技公司研发的飞行时间质谱仪，能在纳秒级对物质分子量进行测定，更敏锐地发现基因变化。记者日前了解到，这项技术产品已获得北京市科委新技术新产品认证。一纳秒相当于10^9次方，即10亿分之1秒。飞行时间质谱仪的精度可见一斑。通过这一技术，可测定基因、蛋白、糖基的变化，从而发现肿瘤、缺陷基因等突变，在优生优育、精准医学、分子遗传育种等领域有着极广的应用。此前，该技术和产品均被国外垄断。据介绍，飞行时间质谱仪对肿瘤的检测灵敏度要比基因测序检测提高10倍。基因测序需要将所有的基因检测一遍才能发现突变基因，而飞行时间质谱仪可以很精确地检测发生突变的基因位点。过去寻找基因中的突变靶位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成基因测序，解读测序数据又需要花费几周时间，而利用飞行时间质谱仪几个小时就能完成检测，速度提升10倍，患者所花费的检测费用也会大幅降低。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9号，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市法检两长继续开展3严3实专题教育第3专题集中学习。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参加。这次学习采用集中阅读自学形式，市领导们拿出学习材料进行细读，并不时做笔记标注，会议室里学习氛围浓厚。2个小时的集中学习内容丰富，学习材料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8届3中4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关于严以用权的重要论述，总书记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会的情况通报，部分地方单位深化3严3实专题教育工作座谈会精神。学习材料还包括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摆脱贫困》。此次学习还结合北京工作实际，专门安排学习了总书记考察北京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根据中央部署和市委安排，市级领导班子近期将继续围绕严以用权专题，采用日常自学、集中学习、交流研讨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3严3实专题教育第3专题学习。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9号，市长王安顺会见了日本永旺株式会社董事会主席横伟博先生带领的2015日本小大使代表团一行。王安顺对远道而来的日本小大使和新老朋友表示欢迎。他说，自2009年中日小大使活动举办以来，已有780名高中生进行了互访。各位小大使朝气蓬勃，充满自信，热情友好，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中日两国发展的光明前景和两国人民实现世代友好的美好未来。希望大家在访问中用心体会感受北京的城市风貌和历史文化，回国后与家人朋友分享体验经历，传递友谊， 让更多日本朋友对北京、对中国有客观真实的了解。大家要牢记中日友好，从身边小事做起，不断播撒中日友谊的种子。母亲是上海人的佐佐木家江代表日本小大使发言，他说，中日都是我不可替代的祖国，两国人民温暖而亲切，给我的生活带来了鲜艳的色彩。中日友好的未来在青少年，我们要深入了解彼此，把所感所受分享给身边人，共同创造中日关系美好未来。 北京日报报道，昨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本市签署共建北京建筑大学协议，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刚出席。为加快推进京津冀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国家和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本市与住建部共建北京建筑大学。住建部将支持建筑大学发挥学科专业优势，开展历史城市、乡村镇及古建筑的保护与发展等研究。陈刚说，这次共建为北京建筑大学实现创新发展创造新机遇，也给北京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增添新动力。北京市委市政府将认真履行布市共建的责任和义务，在政策、经费等方面给予学校更大支持，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提供更好条件，在人才创新创业、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创造更优环境。 穿越故宫九十年，今天是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院庆。今天开始，故宫将开放八项展览，其中的万寿庆典展将包含故宫馆藏的64类文物，大部分为首次展出。而重庆太后专题展将展出大量涉及后宫生活的珍贵藏品。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从故宫博物院了解到，故宫将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展示近5000件藏品。来听报道。 在故宫午门西燕翅楼的万寿庆典展里，可以看到乾隆27年养心殿造办处制作的两组编钟和编磬。器物部主任任万平告诉记者，这两件重器在元旦、皇帝大婚或万寿节的时候奏出的就是这样的中和韶乐。 编钟编磬，这是金属的，那是玉的。那过去有一个词叫金声玉振，现在是为了形容人的学识渊博，其实最早是从这儿来的。皇帝升座的时候就要演奏这个乐曲叫乾平之章，等他典礼结束的时候呢，就要演奏庆平之章。 由于午门燕翅楼28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和极大的挑高和纵深，才使得高3.46米的康熙万寿屏风、40米长的康熙万寿图卷以及编钟编磬如此大体量的文物得以首次亮相。而这次展览也堪称故宫藏品类别的大荟萃。任万平说， 几乎故宫的所有的文物门类差不多都涵盖了，比方书画呀、陶瓷啊、玉器啊、珐琅器啊、漆器啊、服装服饰啊、家具啊等等的各个类别几乎都有，有的是在典礼的时候用的，有的是生日礼物。 而在寿康宫东西群房展出的重庆太后专题展，则将通过画像、宝玺、书画、佛经等文物全面展示清代后宫生活。策展人林书表示，其中的五柄如意真可谓是精挑细选。 故宫里头有那么多如意，你看我们只展了五柄如意，各种材质、各种工艺的，就是说区别一下。像这柄吧，就是当时这一个巡抚叫邢学鹏，他进贡的就是这个文珠如意，是福禄寿各一柄的，三个放在一个盒子里头。 此外，在院庆日同时开展的还有慈宁宫雕塑展、东华门古建展、慈宁花园考古工地展、宝运楼故宫院史展等新展览。故宫院长单霁翔表示，在同一天新展出如此多的藏品，在故宫历史上也并不多见。 初步估计是增加了5000件，原来我们大约10000件，就是以后能长期展的不会低于15000件了。 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 在故宫博物院筹备九十周年院庆的日子里，单霁翔既忙碌又欣慰。2012年初从国家文物局调到故宫担任院长以来，他把心血投入到这座旧时明清皇宫、今日人民的博物院里，见证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也逐渐向他的理想迈进，把一座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从故宫调整票价到文创产品的研发，从故宫全面禁烟到成功限流每天8万人，从故宫学院的成立到故宫北院区的建设，大到每一次故宫的改变和探索，小到每一个展览的开幕，单霁翔都一定不会缺席，并用自己亲手制作的 PPT 向公众展示，甚至可以兴趣盎然地说上3个小时。坊间有个说法，说台北故宫拥有最好的故宫文物，与北京故宫相比，数量上也占优势。单霁翔希望通过更多的工作扭转这个偏见。 因为有南迁、西迁，后来迁台，当时呢13491个箱子迁到南方，其实呢只有22%，也就只有2972箱运到了台湾，大部分留下了，其中2211箱今天还暂时留在南京博物院，其他都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了。 在他的任上，故宫持续推进了为期7年的文物清理统计，那些他可以信手拈来的数字让故宫更有了底气， 负责任的告诉社会公众，我们的藏品总量187558件套，69个类别，每件套的数字，比如绘画呢53000件，书法呢是75000件。 院庆日当天，故宫会新增5000件藏品，但这在单霁翔看来只是一个开始，他还有更大的野心。 像《石渠宝笈特展》这样的大型的、主题鲜明的、震撼的专题展览会更多，比如五大名窑可以设2个展场，最大规模的把五大名窑的整体的面貌呈现给世人，像这样的文化震撼今后会比较多。 在就任故宫院长之前，单霁翔并不是文博界的门外汉，不仅在国家文物局当了10年局长，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考取清华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博士学位的经历，也让他对故宫未来的格局有了更为系统的考虑。 行政部门、研究部门逐渐的搬出去，这样呢大约要搬出去50%的员工。第二个方面，要把目前大约700辆到800辆的机动车停车场要改变性质，改变成开放区，所有的这个员工停车都要停在紫禁城的外面，也就是这样呢将有力的促进我们扩大开放和故宫博物院的安全。 2014年9月，单霁翔获得了文物保护专业内的最高学术荣誉福布斯奖。加快紫禁城解禁的范围和速度是单霁翔的理想。到2020年，紫禁城建成600周年的时候，公众将真正享受到这些成果。 我就感觉一个博物馆应该更多的把它有意义的空间交给公众，每个公众对于博物馆它的管理和它空间的利用都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故宫呢，在10年以后要开放面积达到85%，这是我们最大的挖潜了。伴随着故宫人的逐渐的退出紫禁城，我们相信会有更多有意义的空间提供给观众，这是我今天面对大的观众流最想实现的一个愿望。 北京日报报道，市知识产权局局长汪红在北京中医药知识产权健体专项行动启动仪式上表示，许多中医药研发成果由于没申请专利，导致大量中医理论知识、独家方剂在传承中流失。据他透露，未来本市将加大对中医药领域专利资助奖励力度，引导树立中医药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中医药起源于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中药材生产国，我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中药古方。但据数据显示，当前已有900多种中草药项目被日韩等国企业抢先在海外申请专利，占领了我国国内中药市场近30%份额，以及超过90%的国际市场份额。汪红透露，本市将遴选一批中医药知识产权专业服务机构和行业专家，建立中医药知识产权人才专家库，以期为本市医院、学会和企业培养一批兼具中医理论和知识产权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北京晚报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官网了解到，今年起至2021年，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的12个项目获批，总投资为2122.8亿元，包括3号线工程田村至曹各庄北站、7号线2期东延工程焦化厂至环球影城站等，总长度262.9公里。到2020年，北京市将形成30条运营线路、总长1177公里的轨道交通网络。 本市昨天举行南水北调水进京以来首次针对供水水质的全面监督检查，对全市公共供水企业以及部分乡镇供水厂的出厂水和管网水取样，并由多个部门交叉检测所有的106项水质指标。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郭公庄水厂是本市唯一一座全部以南水北调水作为水源的大型水厂，从去年九月底投入试运行以来，它已经运行了整整一年。在水厂的配水泵房，检测员拿出一堆瓶瓶罐罐，分别装满水。 这个大瓶可以检测阿尔法贝塔放射性，小的这个瓶子是做有机检测用的。 南水北调水进京以后，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在供水管网末端新增了100多个水质监测点，每天早晚两次进行浊度等七项感官指标的检测。北京市水务局供水处副处长王向成介绍说，如今通水将近一年，城区每天供水总量中有超过70%为南水北调水。 通过这一年的供水情况来看，北京的城市供水已经逐渐适应了南水北调的水质。但是为了做一个全面的细致的一个评估，这次呢我们就在这个时间点对全市的供水水质进行一次督查，国标106项全检测。 水质监督检查的范围包括全市主要公共供水企业以及部分乡镇集中供水厂，每个取样点取2套水样，其中一套留在本监测站自己检测，另一套送到北京市水质监测中心进行交叉检测。 采取盲样比对，所有的水样打乱顺序，你都不知道检测是谁的水样，大家分别检测，保证着检测的公平公正性。 从前期监测数据来看，南水经历了北京的四季变化，水质保持稳定，而本次水质督查结果将在北京市水务局网站对外公布。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正值三秋大忙时节，市农业局透露，全市各级农业与环境保护、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开展了秋季农作物秸秆焚烧执法联合行动。根据环保部环境卫星秸秆焚烧火点监测日报，截至目前没有发现北京有农作物秸秆焚烧火点。近年来京津冀等地区出现较重雾霾天气，气象部门分析，秸秆焚烧产生的有害气体及颗粒物是雾霾天气的污染源之一。据环境保护部和国家气象局遥感监测显示，夏秋收期间秸秆集中焚烧增加了部分区域雾霾天气的严重程度。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破获某网站销售低俗美术作品案，这是北京开展净网2015专项行动以来在美术作品领域查处的第一案。执法人员在调查中发现，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平台展示低俗艺术品，销售则采取线下交易的方式，物品经营地和销售地分离，隐蔽性强，取证难度大。执法人员对涉案2家公司分别给予行政处罚，罚款共计9.5万元，没收低俗美术作品8幅，非法出版物160册。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交通委从即日起到11月15号开展北京135交通规划建言献策活动，诚邀社会各界为135交通规划编制出谋划策。市民可以通过市交通委员会网站、官方微信、官方微博、邮箱、信件等5种方式，围绕缓解交通拥堵、提升公共交通服务、破解停车难、停车乱难题、改善步行、自行车出行环境等北京交通领域的难点、热点问题支招，通过广开言路、问计于民、集思广益，市交通委将力争把135交通发展建设规划编制成为凝聚民心、集中民智、体现民意的科学规划。 新闻广播消息，交管部门昨天通报，今天恰逢工作日，车辆不限行，环路及进出京联络线的交通压力将有集中展现。早晚高峰的交通流量将保持高位运行态势，交通压力也主要集中在市区主要大街、环路、进出京联络线以及中小学校和写字楼商圈附近。此外，下周本市将进行新一轮的车牌限行尾号轮换，10月12号周一限行的车牌尾号轮换为4和9，周二至周五限行尾号依次为5和0、1和6、2和7、3和8。预计周一全天，特别是早高峰期间，市区主干道容易因车流饱和出现时段性拥堵情况，建议出行尽量错开车流高峰时段。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昨天了解到，北京儿童医院将在五环外建遗传代谢病专科医院，通过修补基因等手段解决新生儿出生缺陷问题。来听报道。 由北京儿童医院、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儿科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会上，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欣表示，下一个5年计划， 儿童医院将在孕产儿遗传病方面加大投入。 先天疾病怎么发生的？从细胞合成就开始，应当说从受孕卵开始，我们要在这个期间能把它去发现的话是尤为重要的。我们现在人员已经引进了中科院遗传所的李威。 为什么要做遗传研究？儿童医院研究所李威解释，随着单独二孩政策放开，本市今年进入生育高峰，新生儿出生率将有所增加，随之而来的出生缺陷也在增加。目前本市新生儿出生缺陷率为5.6%，如何降低出生缺陷？ 就比如先天一些畸形啊，他可能就是做一些手术一些治疗，但是他病因并不知道。以前我们那些外科大夫说，我手术做完了你就可以出院了，现在就是家长都说问这怎么回事，我如果再生一个对吧，能不能避免这个。 李威解释，目前医学研究已经完成基因检测，但基因组和疾病的关系仍需验证。 像我们已经明确你这个基因的突变，那么我们通过把矫正好这些修复或者是替代，那么直接的这个资金的投入我们预算要8-10亿，在医院来讲的话是困难的，而且但是你又不能等，这个事情上呢是去探索是不是这种特许经营。 儿童医院院长倪欣告诉记者，目前已向卫生行政部门递交申请，有望建立遗传病专科医院服务市民。 从母体怀孕开始，通过比如说羊水的诊断、超声的诊断，发现什么样的问题，一直到这孩子出生以后，他实际上从研究到治疗是在放在一起的。我们是在亦庄，这已经看好有3栋楼，我们现在打完报告以后正在研究推动。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昨天成立全国首家造口病房，造口多用于结直肠疾病的治疗。目前我国肠造口患者总数已经超过100万，这一数字还在以每年10万的速度增长。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季家福介绍，这次成立的首家造口病房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在现行医改背景下探索社会办医新模式的大胆尝试，是由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共同打造的全新诊疗平台。造口病房拥有国际知名大肠癌专家和国际化的造口医疗护理团队。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22，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因今天下午故宫博物院举办开幕式活动，原定于今天开放的慈宁宫区域、午门雁翅楼、东华门古建筑博物馆等将于明天正式面对公众开放，其他区域仍照常对外开放。继续来关注一组简讯，刚刚过去的国庆小长假，93个北京最美的乡村吸引了大量游客。市委农工委宣传处透露，据逐村统计汇总，10月1号到7号，只占全市行政村总数2.36%的93个北京最美的乡村，共吸引了69万名游客，占郊区接待游客总数的17.4%，总收入达到5740万元。 土豪金的车身，淡蓝色尾部的 EV 电动汽车标志。不少节后上班的市民发现，曾在9月3号阅兵仪式上惊艳亮相的金耀蓝清扫车开始出现在本市的主要街道。记者昨天从环卫集团了解到，22部金耀蓝纯电动清扫车已经全都上岗，目前服务于长安街、23环及4环辅路区域。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将于10月11号到28号举办中关村创新创业季活动。以创建未来为主题，包含演讲、专题讨论、科技成果展示、全球路演、项目竞赛等多种形式，旨在以创新带动创业，用创业解决就业，推动经济发展。 由市文联主办的第三届北京文学艺术品展示会将于10月14号到19号在中华世纪坛举办。本届艺展会以艺术北京成就梦想为主题，将宣传推介艺术家个体，为艺术家创造交流、学习和合作的机会。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李斌，播音员李凌、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10.6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把握机会，掌控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广告行业代理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长征品牌酒、非处方药、体育、电子游戏等行业的独家广告代理商，详情请咨询8501-3859，8501-3859。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十里河路边成鸟市，保护动物被公然贩卖；家中电话突然不通，联通光纤改造市民有意见。下面是详细报道。近日有媒体报道，在十里河天骄文化城西南的自行车道上，有大量人员贩卖笼养鸟，而且其中不少属于市级的保护动物。这些鸟从哪里来？如何保护野生的珍禽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近些年，北京不断打击贩卖野生鸟的行为，许多宠物市场和花鸟虫鱼市场也都外迁或者关停。但是由于市场需求的存在，在一些花鸟虫鱼市场的外围又自发形成了一些鸟类市场。十里河附近的这个就颇具规模，贩鸟的人骑着电动车或自行车在人行道上售卖。 那是卖的吗？ 卖的。 多少钱一只啊？ 600块钱 一只啊。 1000多，2000多。 有1000多2000的。 继续往前走，就像赶庙会一样了，路边全都是人。买家围在鸟笼前看鸟的品种，卖家也殷勤地介绍着。鸟的种类很多，绣眼、电科、画眉等都很常见。一位卖家对鸟的来源也毫不掩饰。 这红的是啥鸟？ 电鸽，红电鸽。这是蓝电鸽。 这是外面逮的鸟吧？野鸟吧？ 对，这都是 卖的，大多数都是野的吧？ 对。 很多野生鸟笼养的成活率都不高。粗略统计，市场上每只活蹦乱跳的笼养鸟都是以20到50只死鸟作为代价。一位在鸟市逛的先生就买了几只梅山雀，俗称贝儿，准备回去调教。 您说那个活一个就值，这东西它不一定活下来是吧？ 不爱活。 三只一样是吧？ 三只一样。 多少钱一只啊？ 5块钱一只。 5块钱一只。 记者粗略统计，即便不是周末，市场上鸟的卖家也有60-70个，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10几只鸟出售，多的甚至有上100只，其中不少鸟类还属于市级保护物种。记者也将情况向北京市森林公安反映，工作人员表示近期会予以处理。 您说这事儿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已经让有关部门去处理了，可能最近这几天就会有人去处理的。 家住朝阳区十里铺北里的彭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家里的固定电话前天莫名其妙就停了，无法打进打出，自己只能借用邻居的电话和外界联系。 他也没通知我，电话给我停了，我也不欠他电话费，前这么有一个多月他给我说的就装一什么盒，我也不明白，给我打电话说装，我说我不装，他不装不行。 热线编辑随后将此情况反映给北京联通青年路电话局，一位维修工程师说：“ 联通的光纤线现在咱们这边都开始换线了，因为咱们这边大面积都坏了，他们这个通缆坏呀，咱们现在没法修。” 那换这个新线，咱们需要收费吗？还是说是免费的呀？ 不需要收费，只要我得上门看一下，看一下咱们新线能不能穿进去。 穿不进去那怎么办呢？ 穿不进去的话，那只能打个眼了。 光纤入户之后，用户家中的电话就会被装上一个光纤猫，而所谓光纤猫就是用户通过光纤上网时使用的调制解调器。对此北京联通客服人员说， 它是属于光猫连接那个插电的这种。 那要是停电了怎么办呢？ 停电了那这个电话就不能打了，是这样的。 耗电量大吗？ 光猫的功率在15瓦以内。 15瓦的光纤猫相当于一个节能灯管的耗电量，如果24小时都开机的话，光纤猫一个月耗电量超过10度，一年下来用户得为它交大约60元的电费。据了解，北京联通的去铜换光宽带北京项目将用3年时间完成近500万铜缆用户的光纤化改造，到2017年完成废旧铜缆及老旧设备拆除工作。普通居民会面临电话突然断线的情况，那么到时候企事业单位的电话又该怎么办呢？北京联通客服人员解释说， 客人的话单位都有，单位的话一般都是用户自己去申请，现在的话更换的话都是咱家里的楼宇里的话呢，咱们有一部分的话已经光改了，2014年5月31号就开始了，但是已经完成了500栋。 光纤改造以来，新闻热线接到多次相关投诉，内容涉及突然断线、强制改造、光猫耗电、停电无法使用等诸多方面。技术设备固然会改造升级，但在改造中